南朝鲜傀儡利益集团为达成有关日军星罗犯罪问题的屈辱性协议而进行了极其卑鄙狡猾的阴谋活动，最近有反映这些的新的事实曝光于世。据一名在野党议员18号透露，日本和朴槿惠政府所达成的协议书规定，以诚挚地实施日本政府提供10亿日元的措施为前提，星罗问题最终而不可逆转地得到解决。换句话说，日本要诚挚进行谢罪的问题是尚未作为问题解决的条件而规定。尽管如此，日本和当局达成协议后举行记者会编造事实，说得好像日本政府通过协议进行了充分的谢罪。